今日是2021年的10月12号啦，是快必被还押的第399日啦。欢迎你收听最快消息。喂，今朝早呢又准备打风啦。今朝就是快必好朋友 SB 和 MM 去荔枝角探佢嘅。佢哋琴晚经已忐忑不安，经住今朝呢会突然间挂八号波喎。咁就同快必完悭一面啦。咁好彩今日呢都叫做风调雨顺嘅。他们九点半去到登记，随即经已可以入去探访等候室了。不过呢，探访等候室呢就座无虚席，入物资那条龙啊仲排到去门口添。因为 SB 带了一本书俄罗斯绅士入比快必，无奈都要慢慢等一等嘅。今日快必就喺17号窗口嘅。这个位呢就喺一入门口嘅左边尾三。快必呢都系第一次坐呢个位嘅。MM 听到17号完全捉摸唔到个位置喺边，好彩 SB 够醒目带住佢行入去。可能因为人多嘅关系啦，职员逐个计时去打开嘅，都需要啲时间。佢哋就把握住未起跳嘅呢一分钟，隔住玻璃大家做手语互相问候。快必就梗係一贯鬼鬼马马啦，嘻嘻哈哈咁样。仲埋啲唔知乜嘢嘅动作俾佢两位去估嘅。SB 咧，自从喺赤柱落船之后咧，马不停蹄啊，亦都有探访其他嘅船员嘅。隔咗一个礼拜再见翻 SB， 快必咧都好鬼开心。点知其他路过嘅船员见到 SB 一样系咁开心嘅，不停咁样做手势啦，挥手加油啊，撑住乜都有。其中咖喱饭咧，直头系见牛腩一样咁开心嘅。荔枝角洋溢住一股轻松嘅气氛，大家都有打不死嘅精神。虽然今朝咧就系挂三号波嘅，但系就冇落雨。所以快必今朝呢係有得放风做运动嘅。做完运动冲埋个凉，咁梗係吔早餐啦。佢话今朝早餐呢就係食呢个冬蔭公公仔麵嘅，觉得就幾 ok 㗎喎。但係配咩呢？配海綿蛋糕啊，就非常唔掂啦。佢话情愿俾返个雞尾包佢仲好啲。SB 呢对于食嘅要求呢就一向好随缘嘅。但係佢都觉得赤柱嗰啲私饭嘅水准呢係非常咁浮动㗎。试过食呢个蒸嘅雪藏鱼柳。一个晚餐呢仲起码要成168蚊，真係好乸嚟任佢汤㗎。SB 就话阿快之呢尋日呢先至去攞返晒喺船上面嘅物品。咁執返啲嘢出嚟呢先至发现原来上船嗰几个月呢竟然有成十几个白胶袋嘅物品。就好似大学搬宿舍咁多垃圾嘢。快必即刻碌大对眼，侧起头大叫弊大镬。快俾佢话上星期咧，先至出咗廿几本书同埋一啲信件，但系仲有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嘢，咁好快咧佢就要过界啦，转去另一艘船。到时唔知可唔可以揾阿人人搬屋帮手咧？如果唔系咧，搬嘢都搬到去傻，唉，真系湿滞。快俾喺船上面嘅资讯咧，其实都好 update 嘅，连上星期四次更改狮子山嘅消息佢都知道，所以佢对于今次话下午较晏嘅时候挂八号风球呢个预测咧，佢今朝都系抱呢个观望态度嘅。不过佢哋话俾快俾知，圆规呢一个风咧就好似真系仲劲啲咁，好似打到埋嚟咁嘅势。咁快俾于是有啲担心啦，因为上个礼拜六八号风球咧，屋企人经已嚟唔到探佢啦。原本呢係听日再嚟探嘅，若果又係朝早八号风球嘅话又见唔到呢，咁就真係嬲爆啦。SB 落咗船之后呢，好多人同佢洗尘啦，快必就好八卦啦，想知道啊边个点解唔係打晒开口牌想去参选嘅咩，点解唔见佢参选嘅。於是快必就问下 SB 有冇收到风啦。SB 就话呢迟啲同嗰位嗰位嗰个嗰个食饭，有机会呢就帮佢八下问下料啦。MM 就笑住咁话应该都会拜拜㗎啦，仲即刻唱一句走先啦，係咁先啦，下次再玩啦。咁 MM 跟住问快必有冇听过呢首歌呢，嗱真係估佢唔到喎，佢又真係讲得出喎。快必话嘿事当真嘛，考我唔到嘅。900秒呢就喺呢个嘻嘻哈哈嘅欢乐声中结束啦。临走嘅时候大家互送心心，举起拳头撑住撑住。喂各位又打风啦喎。大家记得闩好门窗，唔好乱出街喎。有时间嘅话写信俾快必，同你分享你喺风球下嘅生活啦。特别要留意来信可以寄去呢以下嘅邮箱嘅。香港七姊妹邮政局邮政信箱60141号。 请注意，是不需要写收件人名的，讲多次，好重要，是不需要写收件人的名的。若果你未写过信俾快必，就快啲写啦，做个笔友啦。若果想写俾师叔嘅话，亦都可以寄去以上嘅邮箱嘅。除咗35+嘅案件咧，快必仲孭住14条文字狱嘅控罪嘅。佢喺开往拔摩岛的轮船上面已经度过超过一年啦。诉讼之旅长路漫漫，需要大家点点滴滴嘅支持，快啲 subscribe 佢嘅 patron， 多啲 share 出去。大家仲要撑师叔，师叔嘅 patron 咧都要你哋支持噶。好啦，唔该晒，系咁先，听日再倾。